淡如鱼腥，微细开模，若立前程，有分别心，即真如心。若立分别心，若分别心立成无体，是则前程分别影视，成非常住，若变灭时，此心则同龟毛兔角。从这个地方看起的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世尊指出阿难尊的度所用的心啊，决定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那么执则阿难呢，实在上说就是执则我们大众，因为我们像阿难一样，无世界以来都把这个能够推想，能够这个思维啊，无不是执着，以为这就是我们的真心。我们在日常用思是用这个心，现在我们学佛了，学佛修道啊，还是用的这个心。必须要晓得，日常生活用这个心啊，结果才有六道的流转，生死的苦果啊，再要用这个心去修行。楞严会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最高的也只能修成一个阿罗汉，小乘的阿罗汉。小乘阿罗汉是什么境界呢？前面一句说得很清楚，内受悠闲，又为分别因素，这是不究竟的，这是没有见到，不要说是正道了，道还没有见到。阿难在楞严会上可以说他是梦醒了，觉悟了，发心要求如来果地上的大地，换一句话说，要发心啊，真正的学佛，希望自己也能像佛一样的，其如佛的境界。这种心是非常稀有而难得的。阿难既然发心了，佛是大慈大悲，如来所证的是真实的果地，真的果一定要真心才能够相应。如果我们还用妄心求真实的果，这是决定求不到的。所以这个经文从开端一直到现在都是辨别真心与妄心， 实在是这个妄心啊，为我们久远以来使用惯了。现在虽然听佛讲的很有道理，可是依旧不能够舍弃。阿难尊者是如此示现，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是不是确确实实不容易放下？心是心了，放是放不下，这才使世尊呢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来详细的给我们开导啊。所以第一句说我非耻辱，智为非心，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来责备你，叫你舍弃你的执着，故意说这个不是你的真心，不是佛故意说的，而是什么事实是如此的。所谓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呐。那么我们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，在唯识里面讲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从哪里来的呢？还是唯心所现，还是因心成体之物。诸位要晓得，不但第六意识，连阿赖耶都是真心所现之物啊，何况第七识，何况前六识。那么这种道理啊，实在的稍稍涉及佛法的人都能够说得出，但是讲到功夫，功夫就是转识成智了。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在做这个功夫呢？也有一些人很想转，不知道怎么转法。为什么说他不知道怎么转法呢？就是说他不会用心，还是用的第六识，用的这个妄心。那妄心怎么能转妄心？没有法子转的。妄心转妄心，只有增长虚妄啊。都是增长邪见与烦恼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佛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仍然执着能够判缘想象的以为是自己的真心，那就是认贼为子。是错的。如果要执着这个不是心，不是真心， 那又好比离开波浪去找水，在这个时候诸位想想啊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执着是错误的，不执着还是错误的。如果这个意思一下会不过来啊，我们还举古来祖师的比喻啊，比如说以金作器，器器也是金，直气就是金，是错误不可啊。离开气再去找金啊，也找不到啊。这里面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悟处，误处在哪里呢？问题是在有没有执着啊？执着是一个妄情啊，是虚妄的情执。破了这一层妄情，一切法。哪一法不是真实法呢？去了执着，波原来就是水呀，水就是波，水波不二啊。去了情执，相就是性啊，性就是相啊，性相一如啊，正如同金就是气，气就是金，金气是一不是二。这就叫做慧眼功啊。所以佛在此地啊，教给他再往深一层去观察。所以说淡如于心，微细开摩，说若立前程有分别性啊，即真如性。这就是教给阿难尊者将分别觉观微细开摩，究竟它是真它还是妄，离开前尘它是有体还是无体呢？前尘是指的境界啊，无根对外面，色声香触味，这是外面的五尘境界。一根呢对内，无尘落泄的影子是对内，其实是前面一位的啊，是对内。所以叫发尘的境界，前面无根要离开无尘，根尘不偶的时候，五识前五识不能够升起啊，这个道理我想诸位都晓得的。第六意识要不缘发尘， 第六意识也不会存在的。为什么它没有自体呀？可见的它是妄。那么立成还要有一个独立自体，那就是真的。如果在我们这个微细胎膜之下了，前五识是个断灭相啊，比较容易觉察得到。为什么？那个相粗啊，比如说眼识九缘身，二十八缘身相粗，容易觉察到。我们前五识啊是有断灭的。既然是有断灭了，那就是很有显著的生灭，那这个不是真的。真的怎么真的是不生不灭？第六意识不大容易能够观察到它这个断灭相。为什么呢？它这个相续相啊，比前面五识要来的细密啊，睡了觉了他还会做梦，梦里面的作用呢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啊，比前面这个五识要微细的多了啊，他这个分别攀缘的境界也非常的广大啊，内外都能圆啊，难怪一切众生呢把它当作真心啊。所以佛在此地叫我们微细揣摩啊，粗心大意是看不到的啊，细心去观察才能够发现到它的真相啊，真相就是立成无体啊。微细揣摩这一句是提醒我难尊者啊，提醒我难呢当然就是提醒我们，怕我们呢被佛逼到这个地方啊，走投无路了，茫然而无所措啊。所以佛在此地点醒一句，这个点得好，叫我们务必再找别的途径，不要再打歪主意，像我南前面七番破处一样啊，胡思乱想啊。而微细揣摩这一句呢，实在是教我们旧路还家，妙极了。叫我们自己辨别这个心是真是妄，下面呢怕我们还看不出来啊，还体验不到这个境界，所以佛在引导我们，若分别心一尘无体呀，四则前程分别隐士啊。凡夫外道消沉 是原教菩萨，都是将分别觉观认作真心。那么经过这样一次勘验，我们才晓得这个分别觉观是因虔诚而有的。既有能生的六尘，才现出所分别的六识啊，所生的六识啊。六识是妄心啊，如果离开了六尘境界，这个六识就没有了。那么这就是显示出这种分别是虚妄的，所以叫做虚妄分别。虚妄分别就是妄想，真如本性里面，也就是真心当中决定没有前程。真心离体里面也决定没有妄想。所以佛在此地很肯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分别心呢是前尘分别因思。你看看连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所证得的这个境界还是分别因思。上一次给诸位说过，在六界三空里面，阿罗汉是分别第二个界，净啊，悠闲是净啊，内守守就是分别执着。明心见性呢，有六个劫，阿罗汉才住在第二个劫里头。他去明心见性呢，还相当的遥远，他还要透过四关才能够见性。所以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想明心见性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能够修到个罗汉就不错了，罗汉距离见性啊还遥远得很呐、啊！诸位要能够想到这个地方，你才会相信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，末法时期的众生。学了净土啊，那全都是高谈阔论啊，也全是纸上谈兵，无济于事的。无论哪一个法门，都不会有成就。幸亏有了这个净土法门，我们才有救啊。净土法门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唯一的一个特色的就是待业往生，不必断惑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你要是不修净土，修其他的法门，试问问你有多大的能耐。 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了，就是内守悠闲，他能不能做到？做到了，也不过阿罗汉而已。距离年初住还非常的遥远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啊，要晓得自己的根性，取净土法门决定正确。纵然取净土法门了，净土的道理还要懂得，方法不可不知，我们在这一生才能成就。如果盲修下练，成就还是很困难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呢，才知道啊，真正的不容易。下面说，尘非常住啊，若变灭时，慈心则同龟毛兔角。那么这是说妄心是因尘因前尘而有，而前尘呢是生灭相啊，就是是生灭法，不是常住的。非常住啊，粗相容易觉察，微细相呢很难觉察得到啊。但是我们观察前尘的生灭，能观粗相啊就行，就有受用。前尘变灭了，我们能分别的心呢就不存在了。这是到了问题重要的关键了，心不存在了，随着前尘的灭掉了，那么我们还用什么做因地心来修无上菩提呢？这是佛说法中心关键的所在。所以这个妄心呢，是幽冥无实，就像龟毛兔角一样，徒有虚名而无实体呀。再看底下一段，色如法身呢，同于断灭，其谁修正无生法人？这一句话是佛对我们的责备，也是给我们的启示。凡外全小都是执着缘尘之心，以为啊这就是法身。所以佛在前面破斥说尘非常住， 假如说能生的前程忽然变灭了，那么所生的心当然也随前程消失了。心既然随着前程消失了，那么我们的法身还也有断灭相啊。诸位要晓得，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这叫真实啊。可见的我们所这个是想象当中那个法身啊，也搞错了啊。法身是我们能想象的吗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，这是个生灭心，生灭心不能够圆不生不灭的法身离体，它圆不到的，他想不出的。这地方是假设的话，所以说这发生离体跟这个妄心要也一样的断灭。法身离体是我们的本修因，那么再由谁来修正无生法人？无生是不生不灭法，无生法就是法身，无生法就是真如本性，无生法就是菩提涅槃。名词有许多，事实一桩事情。经过世尊这样一番开示，即使我乃于诸大众默然自识啊，佛说的这些话有道理啊，越想越有道理。如果在佛的言下大彻大悟了，那是好境界。可是我难呢，不是这样立根伶俐汉，听了佛这一段开始，不但不能开悟，更迷惑了，反而失去了主宰了。从前我都是用的心，现在佛这么一讲，确实是不是我的心了，不是我的心，那糟了，那没有心了，心没有了，心没有了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不但我难没有悟啊，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啊。凡是没有开悟的人，必然呢也都是默然自识，默然是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失去了依凭，失去了依靠，失去了平级了，就是向来自己很自负的，以为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心理的作用啊，导致你豁然失掉了，哑口无言了。 我们再看底下经文，佛告我呢，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现前虽成九次地定，不得漏尽成阿罗汉，皆由至此生死妄想悟为真实。是故如今虽得多闻，不成圣果。那么这一段诸位要仔细的听啊，为什么呢？怕其疑惑。我们的小乘罗汉呢，也讲是漏尽啊，六种神通他有漏尽通了，在此地为什么说不得漏尽？此地这个乘阿罗汉是讲的大乘阿罗汉，不是小乘阿罗汉。阿罗汉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学，就是毕业了。小乘阿罗汉是小乘里面毕业了，大乘里头还没入学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阿罗汉是大学毕业的，不是小学毕业，因为大学还没入门呢。那么他的功夫只不过是九次地定，九次地定是小乘阿罗汉的定。小乘人漏尽是见思烦恼尽了，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没有尽，所以他是不得漏尽的。大乘阿罗汉是指发云地的菩萨，那么诸位能把这个意思明了，这一段就好讲了。说世间一切诸修学人，这是通指小乘人啊，这个在学的修学人啊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包括在这个里面。现前虽成九次地定，这是指四果，就是小乘罗汉。狭义的是指这些，如果广义的来说，包括一切外道的修行者，他们所修的四禅八定也全都包括在其中。用的功夫可不少啊，可是得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没有得到结果。结果是要漏尽，他没有得到漏尽。漏是指什么？漏是烦恼的代名词。在佛法里将烦恼分为三大类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三类的烦恼都断尽了，就叫做漏尽，这样才能够成就大乘的不朽。大乘法里面毕了业了，再没有好学的了，所以如来称大阿罗汉。最低限度，这个大阿罗汉也称发云地的菩萨。我们在《人王经》里面看到的是吧，这是无人里面证到极灭人的才能称阿罗汉啊。那么发云地的菩萨证的是下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是中品极灭人，到如来为此才是上品的极灭人。 即灭人在无生法忍之上啊，比无生法忍那个功夫还要高。底下就说出原因呢，我们为什么修行而得不到结果，不能够证得呢？都是由于这次生死妄想无为真实。这个病根就在此地。我们还是留念法尘分别因事，还是留念分别妄想，依然是把它当作真实的发心。病根在此地啊，这一桩的事情确确实实不是短时期我们能够领悟的啊。纵然说我们听个十遍百遍，甚至于楞严经背得很熟，讲得很熟，我们这个妄心啊还是舍不掉。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当家的还是它，这就是问题关键之所在了。得用什么方法呢？把这个当家给他换掉，这一换掉就成佛了。真正想成佛，想求得菩提涅槃真实的解脱，这个妄心必须要舍弃。舍了妄啊，当家的就是真心。千万不要以为哎呀，我舍了之后，舍之后呢我无心啊，学了这个分别执着，好，那我将来对什么事情是非善恶都不能分别了，那不变成白痴了吗？该主说白痴还是分别，他要不分别他才不会变白痴呢。这就是我们舍不掉的原因呢。我们现在在听经，哎，我听得很有味道，听得很懂啊。为什么我听得懂很有味道？我有这个分别心啊。我要没有这个分别心，那我拿什么东西来听经啊？佛法的功德利益，我都全部我都不懂啊。实在说，大错特错啊！你要用真心来听经，听一句。你看看我们这里所有经典呢，你都通了，都明白了。再用分别妄心听一句，哎呀，这一句还未必真懂得，有的时候还把意思错会了。你看冤枉不冤枉？我们这个讲座里面呢， 现在正在讲这六祖坛经了，注意想想六祖慧能大师，人家就是用真心，不是用妄心，所以没有听几句他就通达了。不但佛法通达了，世间法也通达了，通达的那么彻底，那么究竟，那么圆满，哎呀，叫哪一个人看到都羡慕。实在讲说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本事呢？人人都有这个本事，就是你不肯用啊。六祖就能够舍妄心，用真心。我们有真心，不肯用，带着这个一份妄心妄情的时候，始终不肯舍掉，自己障碍了自己，自己害了自己呀、啊！没有别人障碍你啊。这才是世尊在楞严会上责备莫难，一向多闻呢、啊。